大家好，欢迎收睇星期四晚的学人沙龙。今晚有我 Kira、阿 Cam、阿 Ming 同埋嘉宾主持胡志远教授。今晚好开心咧，有胡教授加入我哋嘅沙龙啦。咁我知道胡教授咧，其实系肠胃肝脏科嘅专科教授嚟嘅。咁就啱啦，我哋今次嘅主题咧就系肠胃最忠实啊。点解咁讲咧？其实好多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啲肠胃好困扰啊，或者好突发嘅情形会影响到你嘅生活嘅。不如我自己分享先啦。我由细到大咧都系一个就是、運動員啦，咁由細細個已經覺得啊呢、這個狀況好奇怪，每一次經過個運動場，我一聞到嗰陣好新鮮嘅草嘅味道，即係運動場上面嗰啲草咧，我就會啊即刻上去廁所，即係好似唉有啲搞肚痛啊。其實過咗好多年之後，而家即係閒時經過個運動場一行去，咦好想去廁所啊，點算啊咁樣喎？大家有冇啲咁嘅奇怪狀況咧？ 啱啱你咁講咧，我都即刻諗翻起我細個都有咁樣嘅情況。我記得我好細個，尤其是小學嗰陣，因為我媽咪係佢會陪我去搭校車嘅，而好多時候咧就係每一朝早咧，佢一定要擠我飲一罐牛奶，仲要係叮熱咗嘅牛奶嚟嘅。咁所以其實我係好憎嗰種叮熱咗嘅奶嘅嗰種味，而且咧唔知點解好神奇咧，就係每一次翻學之前我一定要飲呢個奶咧，我就會肚痛嘅。所以每一次佢喺拎，我淨係聽到叮一聲，我已經開始 feel 到我個腸胃有啲唔舒服。我就每一次同我媽咪講，可唔可以唔好飲？但結論都係冇辦法嘅，都係要飲嘅，所以要飲一半。我就盡量諗住飲少啲，飲少啲，可唔可以冇咁痛？ 我都有一啲經歷係，即係我每一次去公共圖書館啦，唔知點解係學校圖書館冇事嘅喎，係好出面嗰啲公共圖書館啦，我就會有肚痛嘅感覺，係聞到嗰陣公共圖書館嘅味咧，就會令我覺得有啲肚痛咯。 即係同你哋幾位比較咧，我就真係幸福好多啦。因為咧，我諗我咧個腸胃真係都幾健康嘅。食又得啦，唔食又得啦咁樣。咁啊，好少因為有啲咁嘅情況咧，就影響腸胃唔舒服。不過咧，我平時照顧病人咧，好多好多咧都係同大家嘅故仔咧，其實好似嘅。 其實點解我哋會即係因為聞到啲味，係關個腸胃事啊，定係關個嗅覺事，定係我哋腦入邊嘅記憶嘅問題咧？ 咁我其實都幾複雜嘅，因為我哋個系統咧，個腦部啦，同埋我哋個消化系統咧，其實有好多相連嘅渠道嘅，大家係互相溝通緊嘅。咁所以有陣時，如果以前有一啲記憶係牽涉到譬如Kira 你做運動去運動場聞到啲草味，一聞到草味，跟住就諗起運動，運動好辛苦，跟住條腸就記翻以前即係好大壓力嗰、那個咁嘅狀態，咁佢咪扭計咯。 但係譬如公共圖書館，我又唔覺得好大壓力喎，但係唔知點解硬係聞到嗰陣好舊嘅書味。 而家都會啊，係咪？ 我而家已經好少去公共圖書館，因為通常都係去書店。但係去書店我冇嘅喎，冇事嘅喎。但係即係總之好舊嘅書嘅味，我就好容易覺得好肚痛啊咁咯。 同埋有另外一陣味咧，我都到而家我都覺得係仲克服緊嘅，就係巴士嘅味啊。即係我記得我細細個有一次咧，唔係好習慣搭長途巴士，搭完一次之後，我一落車就嘔啦。係啦，咁我而家一上翻即係巴士嘅味咧，我都會盡量去啊揾下邊啲位咧嗰、那個空氣好啲啊！即係如果係有一個嗰陣焗住嘅冷氣味咧，我都會好容易已經有啲想作嘔咁樣啦。 呢個可能係一個嘅 conditioning 嘅情況嚟，有時候咧，我哋話 conditioning 咧就係一個 stimulant 啊，即係一個信號，同你一個咧身體上面嘅反應咧，可能係 pair 咗。咁當然你身體反應嗰可能就係嗰一次，其實你本身個腸胃本身已經有啲唔舒服噶啦，但同時間你聞到嗰陣味，咁所以咧你就將嗰陣味同你個腸胃嘅唔舒服咧變成咗一對啊，咁所以下一次其實你本身冇唔舒服嘅，但係當你聞翻嗰陣味咧，你就會覺得自己個身體唔舒服啦。情況有少少似我聽到叮微波爐叮嗰下，我一開始痛停先嗰種感覺，可能係本身我即係飲奶，可能已經會有腸胃唔舒服，但係就係咁啱叮嗰下太過 iconic 啦，咁所以就好似有個即係 pair 咗咁樣嘅情況咯。 呢啲關唔關遺傳事嘅咧？即係你個腸胃。 即係遺傳呢一個因素咧，又唔可以完全話抹殺咗嘅嚇。不過咧，其實咧，我哋講呢啲腸胃功能扭計嘅情況咧，其實有先天、有後天、有遠因、有近因。咁啊，遺傳的而且確咧會有少少關係嘅，因為我哋腸啊、胃啊、腦啊裏邊好多物質咧。其實佢多與少咧，有少少都係同父母遺傳嗰因素有關咯。咁而呢啲嘅物質咧，就會影響到咧我哋腸胃嘅功能。咁頭先幾位咧講，即係頭先阿明講到係 有 conditioning 啦，咁我都會諗到一啲即係我照顧病人一啲嘅古仔嘅，譬如我有啲病人咧有好嚴重嘅腸易激綜合症啦，咁啊工作即係特別係壓力大啦，開會就會肚痛肚屙啊咁樣。咁啊同佢即係有啲治療啦，咁樣個情況比較穩定啲，咁佢就放心去旅行。咁啊去旅行嗰七日咧，完全唔食藥，打邊爐又得，食麻辣火鍋又得咁樣。咁但係好得意嘅，搭完飛機一落地，一踩到香港笪地咧，去到機場就要去洗手間。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呢啲嘅情況咧，的而且確咧就係聞到草味啊，聞到書嘅味，有可能都會諗到少少以前嘅一啲比較負面嘅經歷。咁所以條腸。同埋個胃咧，好忠實咁樣同就反映翻你以前嘅一啲陰影咯。 教授，你可唔可以重複一次你啱啱嗰個病嗰個名啊？ 腸易激綜合症，意思即係話咧條腸咧好容易激動嘅。咩意思呢？即係話咧，佢好敏感嘅，好似個火警鐘咁樣咧。人哋個火警鐘咧就係50度先響，佢個火警鐘咧就25度就響啦。而且咧響嘅時候咧，就唔係一間房響，而係成棟樓一齊響。咁所以咧，食咗少少肥膩嘢啊，飲咗少少凍嘅水啊，跟住個肚就即刻好痛啦，唔舒服啦，同埋個反應就好大啦，就會即刻去肚屙啊咁樣咯。 點解我咁即係敏感咧？對於呢個詞，因為我發覺，我同你嘅 patient 好似個情況好似啊。我又係，我每半年都會翻美國一次啊。我發現一翻到美國，我腸胃好好，因為通常人哋話每日咧都要去一定可以排便啦，同埋要睇佢嘅有冇黏啦，即係暢唔暢順啦嗰啲噶嘛。咁我翻到美國，點解我日日都咁暢順，同埋即係好定時定？一回到香港又便秘，跟住又要食下中藥調理下，又要食益生菌，即係嗰個你一睇嗰個腸胃嘅狀況就知道個人有壓力咯。 係啊，其實咧，即係有好多時候咧，個腸胃咧，佢係好誠實嘅，因為身體很誠實，咁啊腸胃係最誠實嘅。好多時候我哋做好多嘢啊，好努力工作啊，集中精神啊，或者係做緊一啲自己唔係好中意嘅嘢，有壓力嘅嘢咧，我哋個腦部咧。會跟我哋嘅方向就好有紀律咁樣去好忠實咁做好呢件事，但係咧其實個腸胃知道咧，其實我哋唔中意嘅，有壓力嘅，有辛苦嘅，咁佢用佢嗰種語言嚟投訴咯，就係咁簡單。 我記得譬如我哋中國人都有好多詞語係用腸嚟講我哋嘅情緒噶嘛，咩肝腸寸斷啊、荡氣回腸啊，都係好多腸嘅嘢，所以我哋其實一早就知道原來條腸對於情緒係咁關係嘅咯。咁其實咧，我想問一下，譬如腸頭先你講嘅腸易激症啦，可唔可以其實可以培養到即係我哋可以去到個警鐘去到70度先響嘅咧？有冇得去培養或者去訓練嘅咧呢樣嘢？ 咁啊，有陣時如果個情況好差嘅時候，當然要多管齊下啦。短線就可能真係有啲會搞到你30度。嘅食物你又暫時唔可以食住啦，咁但係可能就要配合即係工作啊、日常嘅作息啊、甚至藥物啊，又或者心理方面嘅治療啊，等等各方面咧，其實咧先至可以會改善到嘅情況。咁但係咧絕大部分嘅功能性腸胃病嘅病人，腸易激又好，或者我哋講另外一個叫胃功能失調嘅病人都好咧，即係接受咗呢啲治療之後咧，超過90%其實嗰、那個即係治療效果都會好好嘅。 咁點解其實有啲人就唔係好敏感啦，有啲人又咁敏感？究竟係佢哋個腸胃嘅某啲微生物啊，定係有啲細胞係有啲唔同咁樣嘅咧？ 其實咧，我哋個腸胃咧就係、集全個身體所有嘅因素，佢就去影響佢嘅運作嘅。所以工作啊、飲食啊、休息啊、運動啊，基本上你講得出每日做嘅嘢咧。其實都會影響到個腸胃個機能。當然頭先講嘅，譬如一啲遺傳因素影響到個腦同埋腸胃一啲嘅物質啊，或者腸我哋入面嗰啲菌咧，其實都係同我哋身體有互動嘅。咁所以的而且確咧，有啲菌又會影響到條腸咧，係喐得慢啲嘅。有啲菌咧就會容易影響到條腸咧，容易反應比較大啲啊，容易肚痛肚屙啊咁樣。咁的而且確係會有啲咁樣嘅關係嘅。 咁其實喺呢啲咁敏感嘅狀況，我即係都幾影響我嘅日常生活啦。例如我一緊張，我要上台唱歌啦，咁我可以做啲咩啊？ 首先咧，我覺得要認識清楚自己嘅壓力源頭係咩先。我有好多病人咧，其實佢唔係好清楚㗎。 因為譬如準備表演、準備唱歌，我全神貫注就係準備唱歌。但係咧，其實嗰條腸咧有少少咧就唔高興嘅，係啦，咁佢係扭計啊咁樣。咁所以有陣時咧，我哋會首先幫病人就係揾翻清楚個壓力源頭先啦，然後就住嗰個壓力源頭咧，然後去做一啲相應嘅認知行為嗰方面嘅考慮啦。咁當然有陣時我哋醫生簡單啲，就係、是、直接，誒得啦，你唱歌之前一個鐘頭食定一啲藥。嗰粒藥咧就會補到你跟住嗰六個鐘頭條腸就乖噶啦嚇，咁當然長遠嚟講最緊要治本嘅都係即係點樣調控翻壓力啊咁樣咯。 關於腸咧，即係其實你都係關於即係都係胃同埋腸係其實係黐埋噶啦嘛，胃跟住就去到小腸、大腸咁樣啦。咁譬如咧，胃會唔會影響埋個腸嘅運作嘅咧？ 會噶，其實咧佢哋基本上就係一對波嚟嘅嚇。譬如食咗嘢之後咧，咁好多人就話：喂，唔係喎，十分鐘已經肚痛肚屙嘅咯喎，啲嘢邊有咁快直腸直肚啊？咁其實係因為咧個胃本身如果功能唔好嘅話咧，有陣時咧佢啲食物放得太快落個下一步下一橛嗰度嘅叫十二指腸，跟住十二指腸咧就會話：喂，你好多食物嚟緊，我要送個信號俾下邊，你快啲褪走啲嘢啦咁樣。好多時咧嗰啲腸胃比較敏感咧，其實係咁嘅原因。咁所以咧功能性腸胃病或者腸易激。我哋未必淨係集中睇個大腸嘅，有陣時會睇埋個胃嗰方面嘅功能啦。咁好多時咧，我哋條腸啊、胃啊咁樣咧，嗰啲功能失調咧，有陣時就會食少少嘢頂住啦，食完嘢幾個鐘消化唔到啦，脹啊咁樣又愣埋，肚痛肚屙咁樣係一齊嚟嘅。 同埋咧，其實我個諗情緒都好影響我哋腸胃嘅，即係譬如有一啲嘅研究就話，哦，原來抑鬱症嘅一啲嘅情況或者一啲焦慮嘅情況咧，都會變相影響我哋嘅腸或者係腸胃嘅功能。 咁、其實個腸入面係有啲乜嘢引致到個情緒問題咧？即係話，我係咪食咗啲嘢會令到我開心啲？又或者佢飽啲，我係咪會開心啲咁樣咧？ 以前一路就覺得咧，牽腸掛肚啊，肝腸寸斷，咁即係話咧，應該係個腦影響腸胃啦。咁啊，唔使講到咁文雅，見到你都作嘔嘅，唔開胃。咁即係好簡單，即係其實都係好似情緒影響腸胃咁樣啦。咁的而且確咧，我哋經過神經系統啊、內分泌系統啊，甚至免疫系統啊，咁兩者之間咧有好多溝通嘅。咁但係咧，頭先我哋講到嗰啲腸嘅菌咧，啊，原來佢哋同我哋身體嘅互動咧，會產生一啲物質，會調節翻條腸嗰啲機能，調翻轉頭咧，會經過啲神經系統咧，影響翻個腦嘅。所以近年我哋發覺咧，原來啲菌咧係會幫我哋食少啲嘢啊，或者等我哋開心啲啊，咁都有啲咁嘅研究㗎。 哦，呢個好有趣喎！我哋下節翻嚟再一齊探討下呢個腸胃最忠實嘅問題。今集的主題就是腸胃最忠實，其實對於腸胃來說我都是覺得自己很有經驗的了，因為都成日工作壓力大，跟住有不同的腸胃的狀況，例如會反胃啊，例如會肚屙啊，又要便秘啊，基本上所有嘅腸胃嘅問題，我覺得我自己都試過啊。我最近咧其實都有去尋求呢個中醫嘅，即係去調理啦。因為醫師就話你真係工作壓力太大，你搞到個脾胃好差，跟住我就已經有好多即係有啲擔憂啦。因為其實腸胃差係會再影響翻我自己嘅情緒，跟住情緒差又會再影響翻個脾胃，即係好多嘢都係相關噶嘛。咁所以最近咧都真係比較小心飲食嘅。大家有冇呢一啲即係開始關心下自己嘅腸胃嘅狀況？ 即係我譬如做廚師啦，咁跟住因為日頭譬如一做嘢咧，日頭真係基本上唔點食嘢嘅，因為你會覺得一嚟食飽之後，你會覺得好眼瞓，唔想食飽，咁所以咧就會令到自己。亦都好忙啦，咁日頭就唔食嘢啦，就去到夜晚做完嘢，成班廚師一齊食啲好唔健康嘅嘢，譬如去咗食小炒啊、豬油撈飯啊一堆嘢食咁樣啦，跟住就開始好擔心自己嘅腸胃，但係自己咧其實身體唔係覺得好大問題嘅，但係就走咗去照腸胃鏡，咁去照咗腸胃鏡之後咧，醫生就喺度話：哦，你有少少胃炎喎，不過唔擔心嘅，基本上好多都市人都會有㗎啦，有壓力嘅人就會有。胃炎噶啦，咁真系会咁样讲咯。跟住我谂， 即係我唔係好明白啊，咁即係點啊？有胃炎，但係個腸又好健康咁樣咯。 呢一個咧，我估咧就係同壓力同腸胃之間嘅關係啊。其實咧，我哋話我哋即係我哋嘅中樞神經系統入面咧，有一個係專係做一個嘅腸胃嘅一個嘅一個嘅聯繫嘅。咁嗰一樣嘢咧，就我估醫生一定知道係腦腸軸線啊。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講緊可能係透過一啲嘅神經啦，或者一啲嘅分泌啦，或者係一啲嘅可能甚至乎腸道入面嘅一啲嘅菌啊。都會有一個嘅雙向嘅一個嘅你可以當大腦同埋腸嘅溝通。咁所以好似頭先大家咁講，腸係會影響我哋嘅大腦嘅一啲嘅情況，大腦亦都會調翻轉影響腸。而壓力咧就好得意，當我哋人咧喺一個高壓嘅狀態底下咧，咁我哋嘅一啲嘅自律神經系統就會觸發一個嘅即係交感神經系統，就會喺度刺激咗佢。咁當呢個系統咧去著咗燈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嘅自律神經失調嘅情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會壓我哋嘅一啲嘅腸胃嘅消化啦，可能我哋會覺得有啲腹脹啊，有啲唔舒服嘅感覺嘅。另一方面咧，亦都可能咧喺我哋好焦慮啊，或者好大壓力嘅時候咧，亦都會觸發咗副交感神經嗰個刺激會好高嘅。喺咁嘅狀態底下咧，就啱啱會調翻轉，可能就會好容易覺得啊好肚痛啊，有啲腹絞痛嘅咁樣嘅感覺。咁所以其實壓力同腸胃嘅一啲嘅症狀咧，真係個即係嗰個互動係真係好大嘅。 嗯。 我發覺咧，我一壓力大咧，就會想食辣嘢。呢個係咪另外一種嘅即係嗰啲聯繫嚟嘅？因為我聽朋友講，你食咁多辣嘢，你一定係好追求嗰個痛感，即係因為辣係等於痛噶嘛。即係另外一方面嚟講，跟住我話嚇唔係啊，但係我一食完，我個腸胃又開心，跟住我自己又開心喎。但係我就冇理後續去廁所呢樣嘢啦。但係我嗰下就係、是，我覺得。我呢一刻我好想要呢一種味覺啊！唔知係咪我個腸胃話俾我聽，你好需要呢樣嘢咁樣咧？ 其實咧，即係好似頭先我哋了解嗰個腦腸軸呢一個概念咧，的而且確咧有陣時個腦有壓力啦，咁咧腸胃就會其實佢係細佬嚟嘅啫嘛，佢大佬有壓力咧，細佬就做嘢啦咁樣。咁細佬有陣時有各式各樣嘅反應啦，唔舒服啊咁樣，但係亦都可以咧刺激到想食嘢嘅，尤其特別咧係對某啲嘅食物特別有興趣嘅。通常咧就中意食甜嘢多啲嘅，係、啊 ，Kira 你食辣嘢咧都有嘅，不過唔係太多。 比較麻甩佬性格喎， 要唔要飲啤酒添啊？ 啤酒就唔得，啤酒真係嘔咯。 係啊，會咁樣㗎。咁有啲咧特別咧中意食朱古力嘅，大家可能聽到啊，食完朱古力會開心啲㗎嘛。咁事實上真係嘅，因為朱古力嗰啲入邊有啲蛋白質消化咗咧，會變咗血清素嘅。咁、所以咧停留喺身體會有一兩個鐘頭咧，就會真係會開心咗啊咁樣嘅。 講起血清素咧，我又即刻諗起血清素係成日我哋都話一個嘅即係快樂荷爾蒙嚟噶嘛，即係令到我哋人會覺得個情緒穩定啲啊，開心啲啊。咁好多譬如一啲抑鬱症啊嘅一啲嘅病人咧，其實就係講佢血清素嗰、那個腦入面嗰個水平相對上低。但我都有睇過一啲嘅研究係講咧，其實原來製造血清素咧唔係喺個腦度啊，九成反而喺個腸度噶。咁所以我又想知道醫生其實血清素喺即係腸胃嘅問題入面，其實又佔一個點樣嘅關係咧？ 其實咧，即係血清素，大家諗就諗起啊，即係焦慮啊、情緒啊，或者甚至啲抗抑鬱藥啊咁樣啦。但其實咧，身體咧血清素個大户咧係喺個腸胃嗰度嘅。其實我哋咧十歲之前咧的而且確血清素咧就喺個腦嗰度嘅，幫個腦神經系統生長。但係十歲之後咧，慢慢咧就搬屋啦。咁咧身體有九成嘅血清素其實咧就會去咗腸胃嗰度。咁點解咁多會去咗腸胃呢？因為其實腸胃啲功能咧大部分都同血清素有關嘅。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情緒影響腸胃，因為一個共通點咧就係因為腦同埋個腸胃都唔夠血清素，咁所以就會出現呢啲情況咯。 我有聽過咧，腸咧裏邊有啲細菌有啲微生物啦，咁佢就會令到你可能決定咗你究竟係肥啊定係瘦啊，或者係決定咗你有冇抑鬱症啊咁樣咯。咁就係即係有亦都有專家建議咧，你每個禮拜咧要食多啲纖維，因為咧嘢食咧入到去裏邊之後咧，有好即係有好多嘢食咧就會可能喺個十二指腸啊喺個胃度已經消失咗噶啦。咁但係纖維咧係可以由頭到尾咧可以落到落個腸度，跟住咧就會提供嘢食俾個腸啦，咁跟住令到佢哋咧有嘢食，就可以製造多啲細菌啦。但有啲菌咧係好好嘅菌嚟嘅喎，佢可以幫你決定啊，你可以身體好啲啊、瘦啲啊，或者係開心啲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啲專家就建議啊，你其實咧唔係食得多纖維就得，係最少要每個禮拜都要食到20-30種嘅唔同嘅蔬菜，咁就令到多啲嘢食俾個腸去食。 去搶去吸收到轉化為一個好嘅細菌咯。你喺度計緊係咪有二三十種啦？ 咁好似講嘅好多咁，係 好多 三十種，即係可能。你都市人，你去食餐飯有菜都好難啦。即係而家可能大個咗，開始關心自己嘅身體狀況，就會去買啲生果。但係細個可能有陣時偏食咧，唔要啊，唔係媽咪叫我食呢啲，我都真係唔食咁樣噶嘛。 係啊，其實咧，即係要揾二三十種，即係我計翻，哇，七日，即係每日都要食四種唔同，其實都唔係咁容易。不過咧，我覺得咧，又未必需要咁即係注重要幾多即係要食二三十種嘅。不過的而且確咧，如果食生果蔬菜咧，食唔同顏色嘅。不同種類咧，係真係會可以咧幫助到有不同的一啲嘅原料咧，就可以送到去個腸嗰度，養我哋不同的菌啊咁樣。嗱，當然啦，即係近年又講好多呢啲功能食品啊咁樣，又甚至講話有啲菌咧就會令到我哋開心啲。咁真係有咁嘅根據嘅，因為有啲菌咧係中意做血清素出嚟嘅，嚇、咁你食咗某啲蛋白質咧，又佢就配合埋佢係可以做多啲血清素，咁係有嘅。不過咧，你話實際上係真係會唔會直接影響個功能啊，會或者治病咧，咁其實又可能都未有足夠證據咯。 我想問，咁係唔係即係話最近好多人都興咧係食嗰種益生菌啊？咁就話食完益生菌咧，真係會開心啲。其實係咪就係益生菌就會分泌一啲嘅，或者影響咗我哋腸入面嘅血清素嗰個分泌咧？ 其實咧有啲菌真係的而且確知道佢係中意做血清素嘅，咁所以真係有一啲嘅益生菌就話我咁啊落多啲呢啲菌啦咁樣，咁啊但係食咗之後啲反應其實個個都唔同嘅，因為即係正如血清素喺身體都有唔同嘅功用啊咁樣，咁我見過有啲病人咧食咗之後咧就好眼瞓嘅，即係幫到佢瞓覺嘅，但係有啲咧食完之後就瞓唔到覺嘅，好精神嘅。咁因為正如食血清素，即係你食咗黑朱古力，有啲人就會瞓得到，有啲人食完黑朱古力好興奮噶嘛。咁所以其實呢方面咧嗰個影響都係仲係好少咯呢方面。 咁有冇話其實血清素啦，要幾多先至足夠，或者點樣先至令到我哋腸胃可以有一個即係平衡嘅狀態咧？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的，同埋咧，我哋驗唔到血清素嘅，點解咧？因為我哋喺血裏邊嘅血清素咧，唔能夠反映我哋喺腸胃同埋個腦入邊嗰個水平。咁所以有陣時候咧，我哋真係要用一啲血清素嚟幫一啲腸胃功能有事嘅病人的時候咧，我哋都要跟翻個臨床嘅症狀咁去調校啲藥咯。 我見到咧係呢個好偏方啦，有啲人咧係佢自己身體裏邊缺少咗某啲菌，咁佢咧就攞咗其他人嘅糞便去做咗一啲藥丸去進食喎，咁嗰啲即係佢就做咗個實驗，就係佢咧就佢本身係有啲情緒病咁樣啦，咁佢就想醫療呢個情緒病，咁佢就攞咗細佬嘅糞便去做咗藥丸，咁但係細佬就係冇情緒病嘅，但係佢就會有暗瘡嘅問題，咁食咗佢嗰粒藥丸之後咧，佢就變咗有暗瘡嘅問題啦。咁究竟你就要諗我要喺情緒病同暗瘡中間要揀咁樣咯。 但係佢情緒病係好翻嘅。 好咗好多啦，咁樣咯， 真係得。 我諗即係真係呢啲咁嘅古仔咧，我哋自己有親身經歷過嘅，就是、真嘅。咁當然有各式各樣嘅影響啦。有啲人接受咗一啲我哋叫腸道菌群移植，真係將啲即係健康嘅便便就即係注射喺腸裏邊醫第二啲病啦。咁啊點知咁做完之後咧戒咗酒。有啲咧就做完之後咧就突然之間好餵食咁食好多嘢啊咁，咁的而且確呢啲嘅影響咧都反映到咧，原來我哋腸裏邊啲菌咧其實係好大威力嘅，不過佢點樣好好控制佢哋，令到我哋可以透過佢哋令到我哋多啲健康咧，其實而家都比較難啲嘅。不過頭先阿 Kira 講中藥咧，其實我又想覺得咧，我想補充翻咧。以前我哋西醫就完全唔知道中藥究竟喂咩嚟㗎咁樣，咁但係近年咧，我哋自從了解咗啲腸嗰啲菌之後咧，就知道呢啲中藥咧係可以影響我哋腸啲菌嗰啲功能嘅，啲比例嘅咁樣，可能好過食嗰啲生果蔬菜，佢直接影響咗啲腸啲菌，然後呢啲菌就可能真係影響到我哋身體嘅功能咯。咁所以咧，啲病人問我試唔試中藥啊？咁我哋都盡量支持嘅，除非你話好清楚有啲藥會撞嘅，如果唔係咧，我都會鼓勵即係病人如果你覺得食咗啲中藥幫得到你，你可以繼續㗎咁樣咯。 同埋一次食中藥，佢係執好多好多唔同種類嘅中藥，係即係藥材裏面，咁就已經可以滿足到好多樣唔同嘅食物。 係啊，即係等於 係咯， 係啊，即係對我哋啲腸啲菌嚟講，哇！你咁多隻中藥，即食部飛啫嘛，佢中意呢樣又食啲，嗰樣又食啲，咁可能啲腸啲菌都開心啲咯。 因為 我自己試完之後咧，即係睇完中醫，我就覺得哦，原來每個人嘅底質好唔同啊！有啲人係熱底啊，有啲人燥底。即係如果我淨係去只係食藥，唔去了解自己嘅體質嘅話咧，其實好難長期咁樣去改善自己嘅身體狀況。原來有啲生果我自己係唔太食得嘅，因為我好寒底，即係盡量要食唔好食啲白菜啊，嗰啲生菜啊都係少食。咁如果慢慢去改善，即係從飲食啊，加埋一啲中醫，長期咁樣去用心調理咧，我相信我腸胃同埋情緒係會好啲嘅。 不過咧喺呢度咧，因為咧近年即係始終啲益生菌啊，咁有好多商業成分啊，咁啊鼓勵大家食益生菌，或者大家覺得食啲咩嘢梗係影響菌啦。但係我想講咧，有兩樣嘢咧係會影響我哋啲菌嘅。第一就係瞓覺 啊， 因為咧你唔夠瞓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夜晚有一班菌咧係專係夜晚開工嘅，我嚟修理，我嚟幫你咧控制翻，等你可以調理翻個身體嘅狀況。日頭嗰班菌咧係有另外一班嘅，係愛嚟搶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晚晚都唔夠瞓或者瞓得唔好咧，你嘅腸啲菌咧慢慢就一邊咧就開 OT， 一邊就唔夠公開，咁就真係會引起頭先嘅一啲嘅功能嘅失調嘅反應咯。另外咧就係運動都好緊要嘅。咁原來好多研究發現咧，你有充足嘅運動咧，你腸嗰啲菌咧，因為有帶有運動啊，或者身體嘅新陳代謝快咗咧，又會唔同㗎。咁所以咧，有陣時想養好啲靚菌嘅話咧，其實講到尾，即係除咗食之外咧，就係瞓覺同埋運動都要好重要咯。 相信大家都獲益良多啦。我哋下節翻嚟繼續探討下腸胃最忠實呢個 topic 啦。上一節咧就提到要改善你嘅腸胃健康啊，其實瞓覺同埋運動咧都佔咗好大嘅關鍵啊，係咪瞓得多就好咧？ 瞓覺咧一定係好重要嘅，點解咧？因為咧頭先講啦，腸嗰啲菌咧都要開翻日班夜班噶嘛，但係其實咧我哋腸胃個控制室咧喺個腦裏邊嘅，咁所以瞓覺其實咧對腸胃嚟講咧個控制室咧係叉電嘅時間嚟嘅，所以瞓得唔夠或者瞓嘅質素唔好，瞓得唔冧咧，其實即係話咧個插蘇成日掹俾人掹啊，插唔穩啊咁樣，咁日頭咧就會功能失調咯。 咁有冇啲即係案例可以分享俾大家聽，即係個腸胃同埋瞓覺嗰個關聯性係有幾緊密嘅咧？ 其實咧，可能大家咧都會有少經驗嘅，即係可能冇留意啦。但係如果你有一兩晚咧真係瞓得唔好嘅話咧，你第二個腸咧係冇咁舒，可能有少少肚谷啊，或者冇咁好胃口啊，食嘢有少少消化唔到啊咁樣。但係咧咁多嘅病人，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咁樣嘅例子。其中一個咧，我印象好深刻嘅，就係有一個病人咧，就係好差嘅胃功能失調啦，腸易激啊，肚痛肚屙，消化唔到。咁啊，我通常都會問埋佢瞓覺嗰方面嘅。咁佢就話幫我聽，晚晚都發噩夢。我話你發咩噩夢啊？咁樣。佢話晚晚都爭啲浸死，即係喺水裏邊。咁我話點解呢個咁深刻嘅？跟住佢話俾我聽，原來佢四五歲嘅時候真係試過有一次咧，喺個池塘裏邊爭啲浸死。咁從此之後咧，呢幾廿年人咧晚晚都爭啲俾水浸，即係爭啲浸死。咁我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即係我都好唔開心啦，但佢好慘啊其實。咁因為佢個情況真係好差，咁我哋要用一啲藥物治療啦，慢慢調教啲藥。咁慢慢咧，隨住藥物嘅治療咧，佢發夢呢一個情況有啲改變啦，慢慢就冇咁深刻啦，冇浸得咁辛苦啦。慢慢，當佢真係好翻曬嘅時候咧，佢話翻俾我聽：醫生，我都仲會發夢，有陣時都會喺水，不過我而家係玩緊水。 哇，好犀利啊！呢個 好開心㗎，我聽完之後。 係咯，竟然嗰個腸胃嘅狀態或者係血清嘅狀態係可以令到個夢改變，呢件事好神奇喎。 啱啱聽醫生咁講咧，我就即刻諗起嚟我自己臨床上面咧，其實噩夢啦、睡眠啦，同我啲病人都有好大嘅關係嘅。咁就頭先咁講啦，佢即係可能醫生頭先講個病人就曾經細個經歷咗一個近乎會死亡嘅事件，咁有機會呢個係一個創傷事件啦，個壓重大嘅壓力事件啦，之後可能會出現好多噩夢啊，或者日常會有啲回閃嘅狀態。我哋通常都即係會可能諗啊，究竟佢係咪 PTSD 一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嘅情況？但係咁樣諗，我冇諗過原來啊，處理咗腸胃之後，連嗰個嘅一啲嘅情緒相關嘅一啲嘅症狀或者創傷相關嘅症狀都可能有所改變。不過我啱啱咁聽，我都同意，其實咧好多時候我自己嘅病人啦，可能係抑鬱症又好啊，焦慮症又好啊等等，其實同瞓覺都好有關係嘅。尤其是可能係焦慮症嘅病人，好多時候佢哋會身體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痛嘅感覺，腸胃咧係一個都經常聽到佢哋會投訴嘅一個嘅一個嘅部分嚟嘅。而佢哋好多時候夜晚咧都真係瞓得唔好嘅，可能係難以入睡啦，或者係瞓覺嘅好中斷得好緊要啊。咁所以睡眠，我相信除咗對腸胃嚟講好大影響之外，對我哋專注力啦、我哋集中力啦、我哋情緒調節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好重大嘅一個影響喺度嘅。 聽到你哋講睡眠咧，我就諗起，譬如我哋因為廚師做嘢嘅時間咧，你冇到十二點你都收唔到工咁樣啦。咁十二點收工啦嘛，翻到屋企其實瞓得覺嚟都可能兩三點鐘啦。咁跟住我試過有個廚師朋友咧，佢係有一次做嘢咧，佢係成胃痛到完全即係完全喐唔到。咁跟住咧係我諗係搞咗成個鐘頭要買熱朱古力俾佢飲啊，跟住佢先至慢慢好翻上嚟咯。咁跟住佢去醫院 check， 當然都係胃炎。炎啦，頭先我都會有嘅，咁但係都係我都想問一下咧，胃炎係咪真係一個好常見嘅都市病咧？ 其實胃炎咧就即係絕大部分情況咧唔係一個病嚟嘅嚇。咩叫胃炎咧？其實咧有陣時候我哋照胃鏡咁見到啊少紅紅地，咁但係其實係胃功能失調，根本就唔關個胃炎事。但係我哋唔可以話個病話俾病人聽話，喂你正常嘅喎，冇事喎個胃。咁個病人話嚇冇事，你係咪睇漏嘢啊醫生？咁有陣時有啲醫生就話：，哎，有少少胃炎啦，唔使驚嘅咁樣。但實際上咧，胃炎咧意思即係話咧，個胃嗰啲黏膜表面咧有啲白血球細胞，有啲發炎細胞。咁係咪唔正常咧？其實唔係嘅，因為我哋個腸胃成日接觸細菌啊，咁我哋一定會有一啲白血球喺度巡邏緊嘅。咁所以咧，我都會同病人講翻就話：，你呢啲胃炎見到有啲咁嘅發炎細胞，即係等於你喺街見到警察咯。見到警察唔表示有賊或者治安差噶嘛。咁所以都係會解釋翻俾佢聽，呢啲情況好常見，唔使擔心咯。 哇！呢樣嘢我真係要話翻俾我媽咪聽，因為我媽咪成日都覺得佢個胃唔舒服，佢一食嘢佢就會有啲唔舒服。但佢做多檢查咧，其實又唔係真係有啲結構性上面嘅問題。咁結論就話佢有慢性胃炎，咁就會成日諗咁慢性胃炎究竟點處理咧？咁可以點樣可以減輕呢個問題咧？ 嗱，其實咧，胃炎呢個概念咧，亦都會應用翻喺我哋睡眠啊，甚至壓力啊咁樣嘅，因為咧。我哋瞓覺瞓得唔好，或者有壓力嘅話咧，其實會牽一發動全身，身體其他嘅系統咧都會受影響嘅，包括我哋嘅免疫系統咧會敏感咗嘅，即係等於大家瞓得唔好咧，爆瘡啊、生痱滋，其實就係因為個發炎反應啊，免疫系統太過激活啦，即係話日班嗰班菌太過扯啦。夜晚嗰班本來係令到你比較穩定啲咧，就冇公開，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其實個胃都會受影響嘅，所以望落去個胃咧，嗰啲發炎反應都會緊要啲噶。咁所以其實可能要走翻去後邊去了解一下啊，會唔會係其實瞓覺啊，或者甚至壓力嗰方面咧，係需要去照顧啊咁樣咯。 咁我一定要提醒佢啦。 好多時候病咧，大家都話你可以瞓覺就瞓啦，即係都會冇胃口，通常都係食啲流質食物嚟捉啊咁樣。但係有啲人其實佢係。又可以唔食佢都唔食，因為佢就係想個腸胃唔好有啲額外嘅嘢塞落去個肚度，令到佢有啲過大嘅反應，或者影響到佢即係瞓唔到覺啊。因為你一食完就瞓，但個胃又會頂住唔舒服咁樣噶嘛。咁係咪其實我哋有好多嘢都係可以避免咗？我唔食佢，我個腸胃就會乾淨啲，即係我就會處一個好clean好clean嘅狀態咧。 其實咧，即係我覺得健康嘅飲食固然重要啦，但係咧過咗濃咧，過猶不及咧，其實又唔好噶。譬如我有啲病人咧，成日個肚谷住，好多屁放啊咁樣。咁我問佢你食咩？我冇啊，我食都好健康噶，一日午餐咧都係沙律嚟噶。 咁我話喂唔係喎，我哋人嘅腸胃唔係牛嘅腸胃喎，我哋唔係個設計係咁樣。你食咁多菜會發酵嘅喎，咁當中會有啲叫做高福明食物啊咁樣，咁反而會令到個腸胃會冇咁好咯。咁所以咧，我會覺得有陣時戒口啊，戒到過咗龍啊，或者有啲健康嘅食過咗龍咧，其實個腸胃咧，其實咧都係會唔開心嘅。咁佢會用佢嘅語言咧嚟投訴咯。 咁係有啲咩先啱食咧？ 我有聽過高福明嘅嘢食咧，即係譬如佢係容易發酵啦，或者係寡糖、福糖、單糖同埋呢一個純糖啊，即係嗰啲即係我哋人造糖咁樣啦，都會令到肚裡面會谷漲咗啦。咁跟住咧即係但我睇兩邊嗰、那個即係低福明同埋高福明咧，就好似見到咦？其實高嗰啲有啲係好健康嘅喎，即係譬如有發酵嘅菜啦，或者係乳酪啦，又或者係豆類啦，或者某啲生果，例如蘋果呢啲，都係高福明嘅喎。咁究竟係點樣去分呢？ 其實咧，高福明就唔係一定係唔健康嘅。不過咧，如果本身有功能性腸胃病，的而且確嗰啲糖比較難消化、難吸收咧，佢就會特別會刺激到唔舒服啦，有氣漲啊、肚痛、肚屙啊咁樣啦。咁事實上咧，頭先阿 Cam 你講得好有道理嘅，因為好多呢啲咁樣嘅所謂消化唔到嘅糖咧，對我哋啲菌嚟講咧，其實係上菜嚟嘅，珍馐百味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對個健康都會有一啲幫助嚇。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即係如果本身腸胃機能冇乜嘢嘅話，又唔使專登去避開呢啲嘢咯。而調翻轉頭有腸胃功能失調咧，我都唔會太過叫佢哋唔好食呢啲嘢嘅，因為反而咧。哇！呢樣又唔食得，嗰樣唔食得，因為好長嘅嗰個名單， 好難記啊！ 咁我食乜啊，醫生咁樣？咁所以咧，反而呢啲咁嘅情況，我哋反而要考慮第二啲治療嘅方法，等佢最後可以食翻嘢。所以咧，啲病人嚟睇我話，醫生話要使唔使戒口啊？咁我通常都會話：喂，如果你要嚟戒口，咁你唔好嚟睇我啦。我嘅任務係要你食翻麻辣火鍋同埋咖喱魚蛋啊嘛，咁樣。 好開心喎、啊！其實即係食嘢對於我哋嚟講，成日都係即係最緊要啦。食完就會開心啦。但係即係有啲嘢我都係自己唔小心食咗，例如有陣時食個西瓜，食咗菠蘿，我就會突然之間胃氣漲。即係我都好唔想有呢啲情況發生嘅時候，我應該點樣去即係知道嗰啲生果啊或者嗰啲食物係其實唔係好啱我體質咧？ 其實頭先咧 ，Kira 你講嗰啲咧都係叫做真係高福明嚟嘅嚇。點解咧？西瓜啊、菠蘿啊、芒果啊，甚至洋葱啊、蒜頭啊嗰啲咧，嗰啲物質咧其實都比較難消化嘅。咁會點算咧？佢喺呢個腸度停留喺度咧，就會刺激個腸咯。又或者咧，佢真係全部落曬腸嗰度咧，就俾啲菌發酵。變成氣體， 我就係咁谷嗰啲胃氣漲就係咁解啦。係 啦，咁所以的而且確咧，如果有咁嘅情況，又或者嗰排狀態差啲，瞓得冇咁好啊，條腸特別扭計啲，咁可能真係嗰啲時間咪食少啲咯。 哦，咁我要睇翻個 list 喎，真係要學習下嗰個低福明係點樣樣，即係慢慢試下咯，睇下啱唔啱自己咯。 係啊，不過咧就好難記嘅真係。我就當然唔係好準確啦。咁但係大致上咧，英文咧就有一個叫 stone fruit 嘅概念嘅。即係呢類生果咧，真係比較實淨啲、重手啲嘅。咁我就同病人講笑，我話得㗎啦，嗱你拿起掟得死人嗰啲咧，你就唔好食住，咁樣都唔會錯得去邊㗎啦。咁樣咁所以通常就係士多啤梨啊、奇異果啊、嗰啲 berry 啊嗰啲咧，通常都安全嘅。 我有聽過一個即係呢一個高低福明，即係低福明嘅呢個治療方法咧，就係佢有唔同嘅時期嘅。一個時期咧，你就係要戒絕咗佢先，四至六個星期戒絕咗之後咧，你就第二 低嘅反而戒絕咗 高嘅就戒絕咗佢先，淨係食低嘅，因為你唔知道自己喺邊一樣嘢胃氣漲啊嘛，令到你咁跟住咧就之後咧過咗呢四至六個禮拜咧，就慢慢去即係慢慢去食翻，但要一樣一樣逐樣逐。逐樣慢慢嚟，即係逐樣逐樣食物去試下咯。咁試下哦，原來呢樣我唔得嘅喎。咁之後咧，你過咗呢個段時期咧，你就知道邊一樣嘢好 specific， 有邊一樣嘢唔得。咁你嗰樣嘢就食少啲，咁你就可以維持翻食翻正常你嘅飲食，就可以就算高福明嘢都可以食。不過就淨係唔食你嗰一樣雜，即係可讓你唔食得嗰樣嘢咁樣咯。係咪都係一個好嘅治療方法咁樣？ 呢個係其中一種選項啦。咁即係。亦都睇佢嗰排嘅狀態，因為我哋治療功能性腸胃病有好多個因素，正如我頭先講作息啊、壓力啊、飲食當然係其中一個環節啦。咁不過，正如阿 Cam 你講，其實呢啲咁嚴格嘅飲食只能夠捱到 一兩個月嘅啫。我記得我有個病人咧，係一個西人嚟嘅，佢太太咧就是、泰國人嚟嘅。咁、佢泰國太太煮好好食嘅泰式沙律咧，哇！又洋葱啊嗰啲，即係全部都高福明嘅。咁佢個西人話：喂，咁我家變嘅喎，我咩都唔食得咁。咁所以都係要個別情況考慮咯。 關於食呢個問題咧，我哋下節翻嚟繼續傾下啦。上一節我哋講到咧，食咩落個腸胃其實都會好影響我哋嘅情緒。但我成日咧又驚自己腸胃敏感，我又跌咗入嗰個我唔知揀咩食嘅漩渦。究竟我係適合食啲咩呢？ 我都唔知道，因為我唔係營養師醫生，但係我有啲即係我自己一向都係覺得發酵食物係一樣好嘅嘢咯。我曾經有去過丹麥咧有一間餐廳，佢係世界首一首二嘅餐廳啦，但佢好推崇純呢個發酵食物嘅。咁咧佢咧就講我睇翻佢本書啦，佢係講翻自己咧個餐單咧，佢嗰個餐單好長啊，十幾道菜，但十幾道菜咧，佢話佢自己咧基本上全部都係用咗乳酸發酵嘅元素。唔一定喺個主菜度，唔係即係唔一定喺嗰個，譬如喺個棵植物啦，佢唔一定乳酸發酵個棵植物，但可能喺個汁嗰度，佢用咗乳酸發酵啦。舉個例子就係、是、佢發酵牛肝菌啦，佢話發酵咗牛肝菌之後咧，佢嗰個營養啦、鮮味啦、甜味都會增加啦。佢咧就將嗰個發酵牛肝菌嗰個汁液咧就滴咗喺呢個海膽上邊，跟住咧就會令到個海膽嘅鮮味咧爆發咗。跟住佢嘅形容咧係話你度諗下你。將一個海膽影咗張相，將佢個飽和度同埋鮮明度提高，就係喺嗰個海膽嘅味道啦。跟住我聽到，哇！聽到我真係覺得好流口水，同埋感覺上好似好健康咁樣啦。咁所以就哇，好想食啊呢樣嘢咁樣咯。 即刻呆咗添， 我聽你講到已經即刻 開始呆。 咁跟住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而家喺譬如香港市面都買到嘅就係黑蒜啊。咁黑蒜咧又係即係本身我哋食蒜頭可能就會有呢一個可能腸胃會有不適啦。咁但係黑蒜咧經過發酵咗之後，佢又唔係發酵嘅，佢其實係60-70度去叫做長時間去慢煮啦。咁跟住咧佢就會變咗黑色。如果你見到市面上黑色嗰啲咧就係黑蒜啦。咁佢咧就會令到你消化好啲啦，跟住仲會降低血糖啦，有好多一系列嘅健康嘅。資訊喺裡面咁樣啦，咁跟住咧，即係我都覺得係發酵嘅食物係好嘅。醫生，你覺得咧係唔係都係一樣好嘅嘢咧？ 其實頭先嗰啲發酵嘅食物咧，某程度上係幫手咧已經消化咗嗰啲叫做高福明嘅糖噶啦。咁所以咧，本來蒜頭本身都係啲高福明嘅食物，但係咧經過發酵咗之後咧，有可能將一啲消化唔到嘅糖減少咗，反而就令到容易啲消化咯。咁當然啦，即係佢發酵亦都即係會製造咗一啲乳酸出嚟啦，而乳酸可能令到啲味更加即係可以發達咗出嚟啦。咁所以即係都有佢個理由嘅。 我成日食完啲嘢咧，我發覺都會。有一個尷尬的狀況，即除了有胃氣之外其實都會防屁。究竟呢些氣體是好不好的咧？排咗出嚟。 通常咧，你消化咁啊，應該都係會24个钟头啊，48个钟头先至真係落到腸會發酵。咁即係話食完嘢之後即刻有嗰個想放屁嘅感覺咧，就唔關嗰啲食物發酵事啦。反而咧係因為個胃同埋十二指腸即係上消化道咧。可能你食得比較肥膩啲啊，豐富啲啊，咁樣咧，佢收到個信號，哇，咦，好刺激喎，好敏感喎，佢即刻就送個信號落去大腸嗰度，咁令到大腸收到上面，咦，收到風，喂，你食緊啲嘢好刺激喎，咁我唔得啦，我聽到我都唔舒服啦，雖然我未落到嚟我嗰度，但佢就即係好大反應咯，跟住咧就會蠕動啦，蠕動嘅時候咧就會將腸裏邊啲氣排出去，咁呢個就係其實是一個放屁嘅現象。但係有啲人咧係再嚴重啲嘅，就會變成肚痛、肚屙啊咁樣咯。所以其實呢種咧都係一啲比較敏感嘅腸嘅反應，但未去到肚痛、肚屙，所以我哋又唔會叫做腸易激咯。 哦，因為我發覺咧，即係除咗一啲比較刺激性嘅食物啦，食番薯係好容易會排到氣或者燥到個氣出嚟嘅。我成日因為個胃氣會唔舒服啦，我就會做運動咯，即係我會喐下拉下筋，令到自己啲胃氣或者搓下佢，等佢可以排翻出嚟，咁個胃就會冇咁。制住啦， 係啊，有用㗎。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我哋照顧功能性腸胃病有好多種方法嘅，藥物只係其中一部分，甚至 印度有啲專做腸胃嘅瑜伽啊，咁樣鍛鍊條腸點樣喐啊，咁樣嘅。 好啱我， 可以試下噶。 呢個位咧就可能要補充一下啦，因為好多時候咧，我都有一啲嘅病人咧，其實佢都係有一啲嘅可能係 IBS 啊，即係一啲嘅腸易激嘅情況，甚至乎冇嘅話，嗱，其實我哋都市人咧，基本上我哋太忙啊，好多時候咧，大家唔知食飯嘅時候喺邊度睇緊 Netflix 啊，喺度碌緊手機啦，睇緊 IG 啦，好多時候我哋都唔係同食飯去同步嘅，咁所以咧其實。除了可能在飲食上面去、即有一個的調節和留意，還有剛才醫生所說可能是做運動、睡覺之外，其實我們都會跟 client 去說，其實是正念飲食，一個 mindful eating 的一個的情況。什麼是 mindful， 什麼是正念呢？簡單來說就是一 個就是刻意去留意當刻的此時此刻，但是你又不去又帶有一個的批判的情況，將它放進去飲食呢，就是我們吃飯的時候不要在這裡諗緊其他嘢啦，或者做緊其他嘢啦，你需要咧就係你要放低你嘅手機，唔好掛住望住你嘅電視，真真正正去同你嘅食物去同在啊！嗱，頭先大家都有講過啦，我哋話個腦腸軸線啊，其實係一個雙向嘅系統嚟嘅，咁所以放低手機同食物同在咧，某程度上咧就係讓大腦同我哋嘅腸胃去同步啊，讓我哋明白啊，其實我哋食嘢我哋嘅飽足感嘅感覺係點樣，咁所以咁樣做嘅話咧，某程度上對個腸胃嚟講咧都係好。 這個算不算是一個行為上的治療呢？就是因為這些是很多時候我們的生活習慣或者群體形成的一件事，你一定要覆的嘛，就是lunch都可能很多事要處理的時候，你就會好像很趕著趕著要完成那個餐飯，基本上你都沒有認真試一下那個是什麼味，薯仔你都未必吃到吃得出是薯仔的味。 如果我們要做正念飲食，其實行為上面都真的要有一些改變，除了要放低那些外來的外在的東西之外，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問自己、其實我是在吃什麼，留意食物的時候，譬如它一些顏色、形狀、味道、香氣、等等，或者甚至乎它的質感，你嘗試去用我們的五感去感受一下當前面前的那個食物，也可以吃的過程去 feel 下，譬如你的口腔和食物的接觸的感覺是怎樣，當食物在你的口腔裡面蠕動，可能甚至乎是吞煙的那個狀態，你整個身體是怎樣跟這個食物接觸的感覺。所以其實正念飲食是很跟那個食物去同在，希望透過這個的狀態令到我們那個的、飲食的習慣會去提升。不過剛才另外一件事就是，譬如是一些給我們的腸易激的一些病人，我們都會提倡用一個叫做認知行為治療法的，就是簡稱是 CBT 的意思。認知行為治療法其實主要就是有兩個部分的，第一個部分就是一些認知上面的調整，因為譬如有腸易激的病人，很多時候他們會有一些想法的，譬如就是、我出得這個門口就死定了，我回學一定找不到廁所的，我一搭長途車我就不行了，我一走上巴士我就會頭痛，而這些想法很多時候令到他們更加焦慮，因為你覺得你就會、忍不住了忍不住了，其實你就更加大壓力，但是剛才也有說壓力越大你腸胃就越不舒服，所以其實這些想法我們或一些災難化的想法，令到他那個的腸易激的情況會更加嚴重，所以臨床心理學家就會在這個的部位上面、這個位置上面就跟那個的 client 去處理一些災難化的思想。第二樣我們會做就是一些放鬆自己的一些方式，剛才大家都說了、壓力和腸胃很有關係的，所以有時候臨床心理學家就會教我們的 client 去學一些譬如鬆弛練習、意象鬆弛練習、一些肌肉鬆弛的練習等等，或者一些腹式呼吸的練習，學習怎樣去調整壓力。 教授應該都有些、就是、保持腸胃健康的分享，是不是？ 其實呢，我們的腸胃呢其實是很乖的，基本上是一個逆來順受的細佬來的，你吃什麼他都要幫你搞定他的了，即是通常呢他投訴呢都不是為他自己的，其實是他覺得你的壓力或者你的休息啊等等呢，他才會用他的語言去投訴的樣。不過呢即是講到他照顧我們自己腸胃呢，那的確譬如飲食都當然固然是很重要啦，那、其實呢有很多的食物呢 對身體唔係幾好嘅，對腸胃都冇影響嘅。不過咧，如果特別係對腸胃咧，我覺得咧啲紅肉啊、加工處理過嘅肉類咧，其實就少食啦，因為呢啲咧真係會令到個腸胃咧會有個發炎反應嘅，久而久之咧就會有病變啊咁樣咯嚇。咁當然啦，除此之外，瞓覺好重要啦，令到佢夜晚可以叉電啦，適量嘅運動啦嚇，食嘢方面真係多啲嘅選，即係多啲唔同顏色嘅生果蔬菜。對於腸胃嚟講，即係話喂，你請佢食自助餐，佢又會開心啲，個功能又會穩定啲咯。 除了即係啱啱教授提到食方面啦，我自己即係因為即係都腸胃敏感咗咁多年啦，即係有少少保養嘅方法都可以分享俾大家，就係拉筋。我覺得拉筋係真係令到我嘅身體嗰個 energy 咧，佢會慢慢好似一個 warm up 嘅狀態，即係特別係朝頭早咧，大家會可能會飲啲暖水啊，等個腸胃少少 warm up 嘅狀態，跟住我就會伸展下我嘅手，伸展下我嘅腳，甚至做一啲踎低起身嘅動作，伸下懶腰，咁其實佢呢一個位置咧，特別係腹部咧，佢會有一個拉，然後呼嘅狀態，咁你就會俾慢慢 warm up 埋 warm up， 我哋要醒啦，即係慢慢去即係迎接呢個嘅工作。我覺得呢一個每朝嘅小 warm up 咧，係可以令到我嗰個胃口又好啲啦，心情又好啲啦，同埋嗰個腸胃準備喐動嘅狀態，即係會令到我壓力冇咁大，因為好多時候趕時間啦，夠鐘啦夠鐘，我跑啦跑啦，要趕車啊，咁嗰個 intense 狀態咧，你不如你用一個放鬆嘅狀態去開展呢一日，其實嗰個對比程度咧就爭好遠啦。 係啊，絕對有用嘅，因為拉筋咧，即係令到本來崩緊嘅肌肉咧，其實係會俾佢放鬆嘅機會咯。嚇，譬如有啲病人未必係拉筋嘅，我會叫佢喂，你不如走落去游水啦。喂，我唔識游水嘅喎，我唔識游水都唔緊要㗎，你浸就得㗎啦。你喺度漂下漂下，你記住嗰個感覺咧。你臨瞓之前嗰五分鐘，你記住呢個感覺，或者你坐緊車翻工嘅時候，你記住呢個感覺咧，其實都已經幫到好多㗎啦。 我有聽過咧話朝頭早起身之後咧一個鐘頭裏邊咧唔好食嘢住，你可能做一啲熱身運動啊，咁跟住俾自己個肚空蕩蕩咗一個鐘頭之後咧，就第一餐就食多啲蛋白質，就有幫助你肌肉嘅發展咁樣咯。 哦，係咪嘅咧？ 的而且確咧，近年好多呢方面嘅科學咧，發覺我哋點樣控制我哋咩時候食啲咩嘢咧，對身體嗰個機能啊或者個運作咧，都會有幫助噶嚇。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我都有聽過嘅，係啊。尤其除咗蛋白質之外咧，你咩時間食糖分咧都有影響嘅。 咁其實建議係咩時間食糖分會比較好咧？ 一般咧，朝頭早你食得豐富啲。的而且確咧，佢製造出嚟對身體嗰個新陳代謝個效果咧，係比你食晏或者夜晚食好多糖分咧，嗰個新陳代謝影響係唔同嘅嚇。咁所以朝頭早食得豐富少少咧，的而且確係會可能係會相對健康啲嘅。 咁我哋今日其實都學到好多關於腸胃嘅嘢啦，即係除咗做運動、休息之外咧，照顧好自己飲食咧都好緊要嘅。相信今日嘅家庭觀眾都學識好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